春将至，我想要 人参福袋大礼包啊。 什么是人参福袋大礼包呢？ 人参福袋大礼包有人参燕窝、人参粉、人参咖啡、人参茶，还有人参面膜五种产品呢。每样产品都有国家认证的质检报告，礼包内容也可随意组合。人参号称百草之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人参应用历史，吉林省抚松县也是中国人参之乡。我们的福袋大礼包全部产品都出自于抚松县深龙科技有限公司，想咨询就拨打400-666-2282，400-666-2282， 400-666-2282，400-666-2282。 今天我们就带来了历代帝王御用的珍品人参粉，它选用的都是有机人参，以现代先进的中西药科学技术，把人参里的多种微量元素以低温萃取技术提取出来，使用特殊的干燥设备提炼而成，大大缓解了饮用人参感觉燥热的现象。 现在有优惠吗？ 春节来临之际，特别推出了680元秒杀人参福袋大礼包活动，一个大礼包全家都享受，精致人参粉送父母，爸妈开心健康幸福百年，人参燕窝粉送爱人，夫妻恩恩爱爱白首相随，人参面膜送闺蜜，共度不惑青春友谊长存，人参茶送领导，感谢指点帮助谆谆教诲，人参咖啡送同事，继续同甘共苦努力奋斗。打进电话的前50名听众即享受680元秒杀人参福袋大礼包的优惠，订购电话400-666-2282，400-666-2282，名额有限，快来订购吧！ 400-666-2282，400-666-2282。 人参的再生能力特别强，尤其是野山参，不怕冻，-40摄氏度以下在土中也冻不死。不怕旱，几个月不下雨也干不坏，不怕野兽的践踏，人参如果遭意外损伤甚至断掉，人参也不会死，休眠修复几年又会长出新芽苞继续生长。人参的强大生命力也成为它作为馈赠佳品的独特内涵。中国人参之乡抚松县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以人参为专题的博物馆，中国人参博物馆。人参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抚松中国人参博物馆也成为保护和展示人参文化的主阵地。人参系列产品运用现代的技术和丰富的产品，真正做到了男女老少皆宜。人参茶以上好的红茶中和人参，味甘微苦，形成香浓滑口、茶香四溢的英式奶茶。人参咖啡采用了高品质的阿尔卑卡咖啡豆，咖啡的浓郁香醇配以人参缔造的独特风味，独领风骚。春节特惠活动680元秒杀人参大礼包，现在拨打400-666-2282，您就有机会获得精致人参粉、人参燕窝粉、人参茶、人参咖啡、人参面膜五种精美商品。拨打电话400-666-2282，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安心选购。订购热线400-666-2282，400-666-2282。再次提醒大家，由于活动优惠力度大，只有打进热线的前50名听众才能享受厂家的超值优惠活动。680元五种人参系列的产品带回家，无论是送家人还是送朋友，人参产品不仅代表满满的诚意，更会让您看到杠杠的效果。订购热线400-666-2282，400-666-2282。人参系列产品还远销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区，得到了消费者的极大好评。我们承诺全部产品使用长白山有机人参，先验货后付款，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随时为您答疑。680元秒杀人参福袋大礼包，仅限来电前50名听众。订购热线400-666-2282，400-666-2282。680元五种人参系列产品送到家，抓紧时间占位选购吧！ 这就拨打400-666-2282，400-666-2282。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 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一部由王俊凯、迪丽热巴、董子健等当红偶像主演的电影《解忧杂货店》正在热映，这也是继嫌疑人 X 的现身之后，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第二次被中国导演搬上银幕。说起来，在整个亚洲地区，东野圭吾作品的畅销热度以及影视改编的热度可以说是无出其右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电影《解忧杂货店》说起，也来聊聊东野圭吾和他的推理小说。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了条状态，说他去看电影《解忧杂货店》了，电影院出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妆都哭花了。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催泪电影呢？简单的说，影片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家名为《解忧杂货店》的不可思议小店。人们只要在晚上把他们的烦恼写在信上，丢进卷门的投递口里，隔天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取到一封解答信。其实最近几年，东野圭吾的这本书一直都在各大图书畅销榜上久居不下。关于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我就不多介绍了。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要翻拍成中国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应该就是如何实现本土化的改编。不过据说导演韩杰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内心有一种窃喜感，因为他说自己看完这部小说的时候，完全能够体会到作者的哲学观、文化观，还有讲故事的方法，相信自己可以把它拍到最好的状态。在原著中，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那正是日本经济快速崛起的时候。导演韩杰认为，在那个经济背景下出现的伦理故事、情感故事、道德故事，一直到中国来，对应的应该是改革开放产生成效的时候，那也就是90年代初。找到了对应的时代背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选择人物和故事。原著中一共有5个故事，但是电影只抓取了3个。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文艺青年追求音乐梦想，而上世纪90年代初正好是摇滚在中国开始火起来，各种艺术门类也都蓬勃发展的年代。第二个故事是讲一位老爷爷和一个少年跨越年龄的一段忘年之交。第三个故事是一个关于财富的故事，讲了一个年轻女孩对于如何实现理想、如何获取财富的思考和选择。刚才我们说到了影片的三位主演是王俊凯、迪丽热巴和董子健，他们几位出演故事里的年轻人，应该说不管是形象还是年龄上都是很适合的。不过看过这部小说的朋友知道，故事里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开这家杂货店的解忧爷爷。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在电影版中这个角色居然是由成龙来出演的。据说在开拍前，导演韩杰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角色人选，像是李雪健、李保田，还有更老一辈的朱旭等等，都在导演的脑子里过了一遍。不过最终选择成龙来出演，还是看中了成龙身上那种天然的童趣，有一种老顽童的气质。而成龙接到邀请之后，也非常愿意尝试这种不带动作的有趣角色。在导演眼中，成龙就像小孩子一样，喜欢动来动去，喜欢找人聊天。最后整个的拍摄也是非常顺利，成龙的戏只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拍摄。看过小说《解忧杂货店》的朋友应该还记得，书中出现过一首歌的存在，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重生》。 你看，这就是文字改编成影视的乐趣了。在书里听不到音乐，在电影里它就会化成真正的音符出现在我们耳边了。导演对这首歌的要求呢，是要有中国的时代性和励志的诉求。最终影片的艺术指导，也就是韩寒，花了几个晚上，终于在一个半夜把歌词发给了导演。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由容祖儿演唱的《重生》，感受一下导演的要求是不是都呈现出来了呢？ 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明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对于喜欢看小说，尤其是喜欢推理小说的朋友来说，东野圭吾可是大家心目中大神级的人物。不过对于不怎么爱看推理小说的朋友呢，可能对他不是那么熟悉，所以这个时段呢，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位当代最畅销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1958年，东野圭吾出生于日本大阪一个普通的小生意人家。童年时代的东野不仅成绩平平，对阅读也是兴趣寥寥。他跟所有同龄的男孩一样，醉心于哥斯拉和奥特曼，看不出一点成为作家的潜质。他唯一看进去的人物传记是《伽利略传》，而这本书让他得出的结论是科学伟大，所以科学以外的学问什么都不是。所以语文之类的不学也无所谓，所以语文就是读书，所以不读书也无所谓。哎呀，真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读书无用论的拥护者，最终居然能变成一位畅销书的作家。而这个转机是在东野圭吾进入高中之后发生的。高二的时候，他偶然读到了小峰原的乱步奖获奖作品阿基米德借刀杀人，突然就对推理小说产生了兴趣。那之后他扫荡了自己二姐的书架，迅速成为了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书迷，并且萌发了自己也要写推理小说的念头。敢想敢做是他的优点，所以东野就一鼓作气完成了自己从未面世的处女作《智能机器人的警告》。那段时间，东野圭吾伏案疾书的创作热情还一度被家人误以为他是改邪归正，开始潜心向学了。写完处女作之后，东野圭吾又着手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二篇作品《斯芬克斯的积木》，但是由于高考在即，创作热情也有点消退，他的第二部习作花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而当他将成稿展示给大学同学和自己的女友之后，大家都表示不喜欢，于是本来也就只是写着玩玩的东野一时就搁置了写小说的事业，专心搞起了社团和联谊活动。时间来到了1981年，东野圭吾从大阪府立大学的工学部毕业，进入一家公司成为了一名技术人员，但他始终难以逃脱混日子的心态，天天考虑转行，甚至想着去考教师资格证。就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一本乱步奖获奖作品的书后面附带的投稿事项，第一次产生了认真写小说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写小说不花钱，可以边工作边写，如果能得奖，说不定有大笔稿费收入，也许还能买房，有百利而无一害。就这样，东野着手写起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首部作品《人偶之家》。 这部作品虽在截稿之前勉强写完，但东野觉得自己水平太烂，根本不可能获奖，马上着手准备起了下一部的创作。他给自己定了一个5年期限，决定如果5年没得奖，就承认自己没天赋。没想到人偶之家居然一下子闯入了乱步奖评选的第二轮。第二年他的新作魔球更是一举杀进了最终轮评选。接下来的作品放学后终于为东野拿下了乱步奖的肯定，并且带来了超过10万册的销量。凭借这次获奖，东野圭吾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作家生涯。从1985年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的肯定，一直到20世纪末的1999年，东野圭吾已经当了十几年的职业作家，但却一直不怎么受到评论界的青睐。原本不怎么在意的各类文学奖项，也在接连落选10数次之后，成为了他的心头之刺。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低潮期。直到1999年，东野圭吾的长篇小说《秘密》被搬上了大银幕。同一年，小说《白夜行》大获成功，将东野圭吾的创作生涯推到了巅峰。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备受出版社和影视圈青睐的当红作家。而到了2006年，小说《嫌疑人 X 的现身》又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并且终于拿下了他渴望已久的直木奖。从此以后，东野圭吾基本保持着每年2到3部作品的创作节奏，而每一部作品几乎都非常畅销，改编的影视剧作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最近他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假面山庄》也推出了中文版，我们也来说说这部新作。《假面山庄》从一次避暑度假开始，场景限定在一栋山庄内。短短3天的时间，在场的众人就遭遇了持枪劫匪和人质倒在血泊中等各种事件。在东野圭吾身上有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标签，就是他从来不怕读者猜中凶手是谁，甚至乐于赋予读者一种俯视的上帝视角，经常在故事刚开始就把案发过程呈现在读者面前，或者让读者获得比书中角色更多的线索，从而在阅读过程中逐渐看到清晰的案情。为什么不怕揭底呢？因为东野圭吾的小说里最让人难忘的部分是在于角色惊人的动机，在于案件背后的复杂情感和人性。在《假面山庄》中，东野圭吾运用了推理小说的一种经典模式——暴风雪山庄模式，又叫做孤岛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比如一个因为暴风雪而与世隔绝的山庄，或者是密室、孤岛等等。由于特殊情况而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络，所有人都暂时无法离开这个环境。而与此同时呢，众人中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几个成员先后离奇死亡，所以说凶手就在这些人中间。而侦探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要进行有限度的搜查和推理。这种模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来分析一下哈。在暴风雪山庄里，对于凶手而言，外部无法介入是他的一个优势，而且在封闭状态下，他也不必担心自己的目标会逃跑。成员相继遇害呢，会在众人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恐惧，而凶手自己还可以装作受害者之一。但是与此同时呢，这种模式对于凶手来说也有劣势，比如他自己也无法逃脱。一旦大家的孤立状态被解锁之后，凶手自然就会被限定在活着的人当中。而每当一个成员遇害之后，就意味着嫌疑人的范围又缩小了。 其余幸存的人也会进一步提高警觉。在暴风雪山庄的模式下，凶手逃避罪行的方法通常有着几种写法。第一个就是在短时间内杀害所有成员，自己趁机逃离，并且装出案件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样子。第二个呢，就是不进入网中，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没有进入暴风雪山庄，或是让大家以为他已经离开了。有时候作者会把凶手设计成可以使用特殊的手段在暴风雪山庄和外界之间自由往来。第三种方式就是佯装软弱，让自己看起来无辜可怜，还积极参与破案调查，逃脱罪名。第四种就是搭便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原本凶手不是他，但是他却趁着真凶犯罪的时候自己模仿并且犯下新的案件，而让真凶承担所有的罪责。在推理小说的历史中，按照暴风雪模式来创作的经典作品有很多很多，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代表作《无人生还》，故事是发生在一个荒岛上；比如史蒂芬金的小说《迷雾》，故事设定在了一个大雾笼罩的城市之中。还有很多影视作品也是借鉴了推理小说的这种创作方法，很多人都喜欢的恐怖片《致命 ID》，故事就是在一个沙漠荒原中的汽车旅馆里发生的。说了这么多，您可能会觉得，既然都是这么一个模式，那大家为什么还要不断重复？那还有什么看头呢？这个时候，咱们就不得不再去夸一夸东野圭吾。这位作家他令人称道的就是他写的不仅仅是一部推理小说，就比如《假面山庄》，在环环相扣、扑朔迷离的剧情当中，除了悬疑推理的元素，东野圭吾还搬进了亲情、爱情、友情等等真正能令人产生共鸣的情感。有人说他30年来的作品其实有着同一个主题，就是写出爱的百转千回。读完《假面山庄》，除了简单的找出凶手是谁这件事之外，您也许还会思考另一个主题，爱一个人究竟能有怎样匪夷所思的无限可能呢？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是从电影解忧杂货店聊起的，聊了聊东野圭吾和推理小说。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话题啊，就是东野圭吾本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电影的。他曾经说过，自己如果高中就看到了电影《星球大战》的话，一定就去当导演了。他在学生时代也拍过电影习作，在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里也曾经客串演出过路人。据说东野圭吾最开始见到这个广末凉子、林濑遥等等出演自己作品的女演员的时候，还每每都要感叹一下，女演员的美貌和班花校花不是一个级别呀。那今天我们聊了电影解忧杂货店，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要再说一部电影了，它就是东野圭吾所说的高中的时候没有及时看到的电影《星球大战》。而这部经典科幻电影的第八部作品《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最近也正在国内热映。这部电影承接前作《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的剧情，讲述了3位年轻主角各自的抉择和冒险故事。而这部星战的新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套路，你以为的英雄不是英雄，你以为的感情不是那样的感情。哎，怪不得东野圭吾喜欢星球大战呢，反套路这种事儿不正好就是推理小说常常需要用到的技巧吗？今天的时间是不够我们展开去聊星战了哈，毕竟这可是世界科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系列作品之一啊。关于星球大战背后的故事，留待下次咱们接着聊。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明天早晨8点钟北京故事广播不见不散。 提到新疆阿克苏，那可是一个好地方，一天12小时的日照时间，昼夜近20度的温差，还有天山雪水的滋润，据说和昆仑山矿泉水是同一个水源地。 哇！ 所以那里的红枣个头大，皮薄，骨小，肉厚，口感好，营养更加丰富。那今天栏目组直接和厂家联系，带来的可是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每袋是500克，一斤装的，市面上是98元，五袋就是490元。本档活动凡是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可以直接订购五袋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之前呢，有朋友订购的说，没想到阿克苏大红枣这么好吃，一口气吃了半包。今天呢，听到199块钱可以订购到一箱5袋，这个价格到位，又来订购了。还有听众直言说，多吃红枣脸蛋红扑扑的，而且呢，天然食材更安全。反正啊，才30多块钱一斤，现在超市里头普普通通的枣子也得这个价格了。39元一斤的阿克苏大枣很划算。 确实，红枣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了五果之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维生素含量高。 对， 而在所有的红枣当中，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您一尝就知道不一样。因为新疆阿克苏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红枣栽培历史了，由于天然的地理环境，早晚近20度的温差，害虫无法存活，使得那里的红枣啊很特别，不仅颗粒饱满，皮薄，肉厚，核小，而且更健康。 那今天呢，想购2017年的新枣专档，原价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就是490元的阿克苏大红枣。现在呢，只要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99块钱可以订购一箱五大袋了。但是提醒各位，过了时间就要恢复到市场原价，所以呢，此刻如果大家打不进来电话，一定不能放弃，耐心的多按几个重播键，4007106108，4007106108。毕竟呢，新疆阿克苏一年只产一次的大红枣，而今天又是最后2天的活动，热线一定不能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到您，想购新枣专档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原价490块钱的5斤阿克苏养生枣，活动当中直接享受低于了4折的优惠，只要199块钱。平时给老爸泡个红枣枸杞茶，给老妈煮个红枣薏仁粥，或者是给老婆做个红枣煮蛋，好吃营养又健康。又或者是啊，您放在办公室里面，小饿小困的时候来上2颗，总比喝奶茶吃炸鸡要好多了。所以呢，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活动一定要抓紧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977年那个